尼日利亚的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、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小组、主体哲学研究小组、先进政治研究小组和自力更生研究小组近日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我国成功进行火星十字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。声明指出，这次试射大获成功，是朝鲜人民在跨世纪的反帝反美对抗战中所取得的又一个辉煌胜利。祝愿朝鲜军民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国力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祖国的统一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。